就算时针都停摆，就算生命像尘埃分不开，我们也许反而更相信爱。 Hi everyone,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. 音乐早餐 we're loving it. 我是李威廉。 关上了闹钟，我伸一个懒腰，我要对全世界说一声早上好。 嗨，早上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新的一天开始了，我们一起加油吧， 好听！起床喽！喂，还睡呢？还不快给自己加点能量，加入早起联盟， 听音乐早餐，早起变得 so easy， 让城市在音乐中苏醒，让早晨活力充沛。 Good morning， 各位早起新人，早上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早餐，我是龙叶。今天节目开始呢，首先要跟你分享几个提高我们身体免疫力的方法。我们身体能不能抵抗疾病的侵袭，其实呢取决于免疫系统的强壮程度。那有几个非常简单的可以提高我们免疫力的方法，比如说要保证充足的睡眠，还有可以用酸奶来做早餐，可以多吃点大蒜，可以喝一点蔬菜鸡汤，要经常喝蜂蜜水，经常喝姜水，经常喝柠檬水，然后要享受快乐的下午茶时光，然后每周要坚持锻炼，多晒晒太阳，保持微笑，你 get 到了吗？ 迷离的美丽的眼眶，谁在流浪？你爱的海洋，一散自落的方向，起飞流浪，谁又唱？ 见云，看见太阳，剧烈的大地。

知道你才是这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。 早上呢都喜欢赖床，其实早上呢，如果你想从睡眠状态迅速完全的清醒过来的话呢，最好先拉开窗帘， 让阳光照射进来，给生物钟一个信号，身体呢才会停止分泌让人疲倦的褪黑激素，增加大脑内血清素的水平。起床之后顺手打开窗户，在窗边呢站一会儿，伸几个懒腰，喝一杯温水，可以让你的大脑快速的清醒哦。当樱花飘落的速度是秒速50里，我该用什么样的速度去生活才能与你相逢？ Hello Spring。 当新华门红墙外的玉兰花陆续开放，我该用什么样的镜头

此刻为你相伴。 一项研究表明说，哪怕是你一个晚上睡不好而已，也会加快身体的衰老。太晚睡或者是太早起呢，对健康都是不好的。负面影响不仅仅是让你精神不好这么简单而已，最重要的是可能会推进衰老的速度。所以说呢，做一个睡美人可以让你保持更长时间的年轻状态。昨天晚上睡得好吗？好了，今天的音乐早餐到这里就要跟你 say goodbye 了，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，祝你今天好心情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，拜拜。